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99集，该享用了，客人一。啊，反应了好半晌，温以凡才似是而非地明白过来，而后得出一个结论。芝芝的对象是你大学舍友吗？就是你那个绯闻对象？嗯，桑延随意地嗯了一声。温以凡又问，所以你舍友现在是在伊和大学读研究生吗？桑延冷笑。温以凡想起他之前在家里还跟段嘉许打过几次电话，我记得你之前不是还拜托他帮你照顾妹妹吗？这像是接连不断地朝桑延胸口补刀。他没说话，再度朝温以凡的方向看来。温以凡不太明白，茫然地回视着他。没过多久，他就渐渐地从其中琢磨出了情况。难道他俩都没告诉你吗？你过来才发现的？桑延仍然看着温以凡。温以凡又想到桑延来颐和前两人吵架的原因，也是因为什么都不跟他说，把他瞒在鼓里。结果他坐了几个小时飞机过来颐和，在舍友和妹妹这边又受到了同样的待遇。他立刻静了声，车内再度陷入了沉默。过了一会儿，桑延主动提到挑酒店。啊，温以凡抬眼，之前不是帮我挑了几家？这是温以凡当时在车上跟桑延说的话，他还以为桑延压根没有听进去，他连忙点头，从口袋里翻出手机。嗯，那你看看喜欢哪家。桑延翻了翻收藏夹，从里头随意挑了一家，又把手机还给他。这家吗？嗯。在房间类型上，温以凡犹豫了半晌，才选了一个双床标间。那我订一间了。桑延立刻看他，怕他不乐意，温以凡又补充，两张床的。行。桑延的眼神意味深长，过了一会儿才应道。订好酒店后，温以凡又跟司机报了酒店名字，让他直接把车子开到酒店楼下。桑延侧头，目光下滑，停在温以凡被长腿掩盖着的大腿上，问带药了？啊，什么药？温以凡没有反应过来。腿伤。 我忘了。 温以凡讷讷道。桑延点头，没再说话。临近目的地时，桑延往窗外看着，忽然让司机停车，随后两人直接在这一块下了车。温以凡有些茫然。 啊，怎么在这儿下？ 去买药。桑延打开伞，用眼神示意了一下。顺着他的目光，温以凡抬眼才注意到旁边就是一家药店。出了药店，两人并肩往酒店的方向走。温以凡垂头盯着自己空荡荡的手，他有些不习惯这样的状态，掌心稍稍地收拢了些，又张开。 桑延。 嗯，桑延看着前方，温以凡小声道：“ 你怎么不牵我？” 桑延的脚步停了一下，偏头瞧他：“ 我这不是要拿行李和伞吗？没手了。”“ 那我来拿行李，行吗？我想让你牵着我。” 温以凡认真道。桑延直勾勾地盯着他，沉默三秒后，忽地低头笑了起来。 她的眉眼舒展开，唇边的梨涡也若隐若现。 温霜降，你撒什么娇？ 那点僵硬的气氛似乎都随着他的话消失殆尽，变回以往的模样。温以凡愣了一下，他才意识到自己这行为是在撒娇，有点脸热和紧张。他保持着镇定自若的模样，强装自己这个要求是合理的。 哦，所以你来怡和就是想过来跟我牵个手？ 桑延挑眉，拖着腔调，语气有些欠。说着，桑延把伞递给他， 拿着。 温一凡下意识地接过。桑延提醒， 用那只手拿，不然我怎么牵呢？ 哦，温一凡顺从地换了只手。下一刻，桑延就握住了他的手，捏在手心里。他的手掌宽厚温热，牵人的力道重，却不会让他觉得疼，只觉得安全感十足。温以凡比桑延矮一个头，这个姿势拿伞有点费劲。他注意着桑延的神情，暗暗想着，桑延看着好像还挺喜欢自己撒娇的。所幸的是，这家药店离两人订的酒店并不远，走路不到五分钟就到了。两人进了酒店大门，拿出身份证到前台办理入住手续。在此空隙，桑延忽地问道， 怎么过来前不跟我说一声？ 我怕你不让我过来。 温以凡诚实地答道。桑延看着他， 怕你现在还不是很想看到我。 桑延用力捏了一下他的手， 说点人能听的。 想了想，温以凡又礼尚往来地问， 那你怎么突然要回去了？ 看你不回消息。 啊，因为我在飞机上。 我知道，下回记得跟我说一声。 桑延用力地揉了揉温以凡的脑袋，慢悠悠地说道， 不然你再晚点给我打电话，我就上回南坞的飞机了。 两人拿到房卡后便坐电梯去了房间。桑延放下行李，扫了一眼腕表上的时间， 想去外面吃还是叫个外卖？ 叫外卖吧。 一进房间，温以凡就不想动了。 行，点完就去洗澡，该上药了。 桑延把手机递给他，把空调打开。温以凡听着桑延的意见，点了两份饭，随后便打开行李袋，从里头拿出换洗衣物。他走进了厕所，渐渐开始神游，想起了自己这回过来的目的。拖了一路，到现在也没有提。刚开始提了一下，最后还被桑延把话题扯开了。从昨晚到现在，温以凡就一直在思考要怎么跟他说。话题过了之后，温以凡也不知道该怎么再提起，只觉得这不是会让人觉得愉快的事情，怎么说都会导致气氛沉重。他叹了口气，心情越发紧张和忐忑。温以凡不知道桑延知道之后会给出什么样的反应，但他知道桑延跟其他人是不同的，他一定是不一样的。等温以凡从浴室出来时，外卖也已经送到了。此时桑延正坐在其中一张床上，手中拿着药袋。 过来，吐了药再吃。 温以凡走过去，坐在他旁边，看着他从药袋里拿出药瓶和棉签。他垂下眼，盯着桑延右手手腕上的红绳以及上边的雪花小吊坠。他有些失神，又回想起了桑延的话。他说，温以凡， 你能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吗？他说，你觉得我信不过，是吗？想到桑延最后沉默着把他的裤腿整理好的模样，他低着头，脊背微弯，面上的情绪平淡至极，却又让人感受到了他深藏着的无力感，跟他平时不可一世的模样完全不同。桑延握住温以凡的小腿，盯着他腿上的伤，皱眉问道， 又碰水了？ 刚刚不小心弄到的。 温以凡回过神说道，桑延的语气不太好， 明天别洗了。 随后桑延拿起棉签，一下又一下地把温以凡伤口上的水擦掉，他的唇线拉直，看着心情明显不佳，举止却轻到了极致，像是怕再重一点就会把他弄疼。温以凡盯着他微低的头，掌心渐渐收紧，鼓起勇气开口道， 桑延，这伤口是前几天弄的，我那天在单位停车场遇到车心德了，就是那个说是我舅舅的人。 嗯。闻言桑延抬眼， 在南吴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年前，我有一次半夜加班，他是当事人，酒驾撞车了，但当时没有出什么事，后来就是跟你一起在加班见到他，然后他可能是知道我在南吴广电上班，就开始来我单位楼下等我，但我也没碰到他几回。那天他想让我给他10000块钱，我没有理他，他就抢了我的包，然后推了我一下，之后我就报警了，没有出什么大事。 说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温以凡的语气很平静，桑延安静地听着，手上的动作也没有停，轻轻地帮他上着药。过了好一会儿， 我之前也没有跟你说实话。 温以凡很少跟人倾诉，说话的速度缓慢至极。 我爸爸去世之后，我继妹不是很喜欢我，然后我妈就把我送到我奶奶那儿养了，但后来我奶奶身体不好，我就被送到我大伯那儿，我大伯一家也不是很喜欢我。高中的时候咱俩第二次因为早恋被叫家长，是我大伯过去的，我那天回家之后情绪不太好，所以在电话里跟你发脾气了。 温以凡用力抿了一下唇，不敢看他， 对不起，但我那时说的不是真心话，我没有觉得你烦。 桑延的动作停住了。 我搬到北隅之后，车新德是在我高三的时候搬进来住的。 提到这儿，温以凡的语气变得有些阻滞， 就是他一直骚扰我。 听到这话，桑延把手中的棉签放下，他喉结轻滚，声音也显得哑。 温双江，不想说，咱就不说了。 温以凡摇头，继续说着：“ 没有不想说。填报志愿的那一周，他有一晚进我房间了。” 温以凡低头，眼神有点空，把这段略过， 但没有出什么大事情，因为我大伯他们每晚都是凌晨3点回来，那天也准点回来了。 桑延闭了闭眼，把他抱到怀里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